第十集。 看着那些青春洋溢的大学生，白思君一边感到羡慕，一边又不禁心怀恶意的揣测， 当他们踏入社会的时候，不知道会不会像我一样感到挫败。这些重点大学的学生人生的巅峰时刻，很可能就是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一刻。他们考上心仪的大学，进入梦想的平台，然后就碌碌无为地过完大学四年，之后和其他所有人一样，逐渐沦为一个平凡的人。 白思君甩了甩脑袋，他意识到自己这是柠檬心理，赶紧停止了这恶意的揣测。白思君赶到教职工宿舍时，齐云已经在楼下等着他了，两人互相打过招呼。 李峰真的是身体不舒服啊，不会是辞职了吧？ 白思君有些心虚，没敢把谎话说死。 我也不太清楚， 他刚才发了朋友圈，看样子要去泰国旅游。 这下好了，谎话被拆穿，白思君脸颊发热。 李哥确实辞职了， 我见他也没给我打招呼啊，难不成和公司闹得不愉快？ 这个 白思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不愉快当然是不愉快，但又不可能把公司内部的事情直接告诉作家。 这个还是直接问主编吧。 不用拿我当外人，我从第一本书开始就跟着宏图混，早就拿自己当半个宏图的员工了。 齐云最初是在某网站上连载小说，由于他的书剧情紧凑，字数也不多，和当下动辄几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风格不同，所以一直都不怎么对市场的胃口。后来有个公众号推了他的书，推文正好被宏图的主编看到，这才把他签过来，大力培养。 李哥是昨天辞职的，我被临时拉来负责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以后的责编就是你了。 这个还说不好。 白思君连忙摆了摆手，不过齐云就像没听见一般，对白思君伸出了右手。 啊，那以后就请多指教了。 应该是请齐老师多指教。 哎，你是打车来的还是自己开车来的呀？ 打车。 那还是开我的车去吧。 白思君坐上副驾驶，他发现自己来接人的意义仅在于提前做个自我介绍。不过好在齐云很好相处，并没有对临时更换签售会负责人感到不满。 唉，如果梅雨琛有这么好说话的，哎，怎么可能呢？ 白思君立马否定了心里这不切实际的幻想。 齐云是大学老师，本身待人接物就很温和，而且他是一步一步获得今天的成就，所以为人也谦逊得多。但梅雨琛就不一样了，他的第一部作品就一鸣惊人，之后一直受到读者追捧，完全不知道谦虚为何物。而且他大学都还没有毕业呢，说起来还没有我的学历高，就没有踏入过社会，根本不懂什么是人情世故。 想着想着，白思君又想起了梅雨琛留给他的最后一道问题。白思君觉得头痛，不是他不想，明明是梅雨琛不让。为了赶他走，梅雨琛竟然连性向这么隐私的事都拿出来为难他。想到这儿，白思君打住了思绪，还是眼下的工作要紧。签售会预期的销售目标是300本，结果没想到场面异常火爆，500本新书全部售完。后来书店不得不提供精美的书签，供齐云给没有买到书的读者签名。这场签售会原本预计11:30结束，结果硬是拖到了下午1点。收官之后，白思君和齐云以及销售部门的同事去附近聚餐。席间，一个同事向白思君搭话：“ 白编辑，你开头的那段介绍真的讲得太精彩了，要不是我已经看过，我都想去排队了。”“ 是啊，我也有同感，比我们营销部的同事写的宣传文案都吸引人呢。”“ 哎，对对对对对， 我们在下面做问卷调查，问读者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这本书的，有十几个读者都是来逛书店，偶然听到你的介绍就去排队购买了。 我也是昨天半夜赶出来的。 来来来啊，我们敬白编辑一杯。 啊，不敢不敢，是齐老师的书本身就精彩，应该是我敬您一杯。 大家热热闹闹的把酒杯碰到一起。 还有营销部的同事，刚才一直在网上直播签售会的情况，也辛苦了。 白编辑长得又帅又会说话，不知道明草有煮了没有啊？ 几个女同事立马笑作一团，白思君不想多生事端。 有了。 一顿慰劳餐结束，大家吃饱喝足，分头离开。齐云叫了代驾，说顺便把白思君送回家。白思君也不好太客气，便应了下来。两人上车还加了微信，聊着聊着，齐云直接说起了新书的想法，末了还问白思君：“ 你觉得如何？” 白思君受宠若惊，他不禁再次想到，作家与作家的区别真的是巨大的。有的人非常愿意和编辑交流，有的人却是大半个月了，什么都不告诉你。 真是麻烦您了，谢谢您。 很期待与你合作。 我也一样。 但实际上，他心里也没底，毕竟这事儿还是得主编说了算。昨晚只睡了三四个小时，上午又忙活了大半天，白思君回到家后倒头就睡。等他醒来时，窗外已被夜色笼罩。中午吃的烤肉似乎已经消化一空，白思君摸着咕咕叫的肚皮，打算叫个外卖。然而这时，他发现他的微信有几十条未读消息。打开微信一看，全是工作群发了的，其中还有主编的艾特。主编把齐云正式交给他负责了。由于新书反响非常好，好几家网络商城都被抢购一空，主编当下决定加印20,000册，并让白思君后续跟进。虽然垃圾桶的秘密并不是白思君做的，但他也由衷替齐云感到高兴。他给齐云发了条微信，告诉他加印的消息，而齐云回复已经知道了，并且还感谢了白思君一番。看样子，危机确实转化为了机遇，白思君的工作保住了，而且还有了不小的进展，他终于像个正式的编辑了。 但是梅雨琛该怎么办？像前辈说的那样拖着也不是不行，毕竟现在我手里有了新的作家，也不用在一棵树上吊死了。 但白思君总觉得这不是个办法。吃串上的人里，有人喜欢一抓一大把，把食物全都扒进自己的碗里之后再吃，而白思君习惯了吃完一根之后再拿下一根，他觉得这样才有条理。梅雨琛是他接手的第一个作家，如果就这么放任不管，就好像刚出发的第一步就没有走好一样，让人心里膈应。想了半天也想不出结果，白思君没主意地刷着微信对话框的界面，这时他突然反应过来，他还没有加梅雨琛的微信，也不知道那个人有没有用微信。白思君打开搜索框，输入梅雨琛的手机号码，一个微信头像很快弹了出来。他看着那粉红色的草莓甜筒，第一反应就是自己找错人了，但是仔细一看微信号 MYC1111， 确定是梅雨琛没错。犹豫了一下，白思君还是按下了添加好友键，在输入验证消息时，他写道： 我是白思君。 半晌后，他把最后的句号删除，换成逗号，又添加一句： 你的责编。 白思君点了附近一家黄焖鸡外卖，之后开始刷豆瓣。齐云新书的评分在8分以上，虽然参与评分的人不多，后面分数还有可能会降，但总的来说开了一个好头。这时屏幕上方突然弹出一条微信消息： 五月雨过来句号。 白思君下意识地看了眼时间，离他发送好友申请不过半个小时， 他再次怀疑自己加错了人，